2019年，我哋 Ma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喺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遇欲购重速， 妙山河中横四海，我何鉴光自传一鉴江湖已经在普罗有得卖了，大家可以到普罗或者是普罗网上商店购买，多谢各位。 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好啦，翻嚟第三节，天地有正气。咁啊，我见到 chat room 里边咧吓，好多嗰啲大陆呢啊，外国閪啊。屌你老味就好撚熱鬧，我就好中意你哋咁熱鬧嘅，其實嚇、啊，即係你哋呢啲咁嘅戇鳩五毛又好，外國撚又好，你咪屌你老味，你收睇我節目，我不知幾撚咁開心。啊、今日收視率幾撚咁高 啊！你仲要開 YouTube 喎、啊，啲美低嘅嘢嚟㗎嘛？係 啊，美低嘢啊，即係你唔好撚用啊嘛。 咪就趙又堅都用， 係啲愛奇藝啊嘛！屌你老味，你唔好俾我屌你咁樣諗中，你而家用個 iPhone 睇緊啦！屌你 趙又堅自己都喺個 Twitter 用 iPhone 發放嘅嗰句唔知乜鬼嘢，唔好用美國貨嗰樣嘢，即係緊隨國家步伐。就係、是、用我就照用，鬧我又照鬧，吹象牙。 同埋咧，即係呢個藍招招唔知係堅定流啊！佢話咩入嚟第一句就係屌你老母啊！我教你寫啦，個屌字唔撚係咁寫嘅，兩個寫法。你呢個都屌你老母，你我哋廣東話你未撚掂，你就學下啦。 你唔好學埋啲廣西嗰啲咁 樣咩？屌你老母，屌到尾呢啲 閪仔，你個閪仔， 你個閪仔呢啲係廣西，唔係廣西，其實廣東。 廣東係，唔係我廣西，因為 即係嗰套戲啊嘛，爆嗰套戲咧就以為佢係廣西啊，其實唔係啊，你廣東佬咧講粗口都係好多個閪字嘅，即係成日用閪字。 你咁閪樣，我哋香港人。就是用個撚字嘅，你點撚樣啊？嗰啲咁樣， 唔係我哋撚嘢啊！多變化好多，我哋嘅多變化好多。咁啊嗱，其實咧喺講嗱燕林嗰單案咧，咁啊死因庭咧就今個禮拜就開庭啦，就審理呢個燕林案啦。咁嗱，其實我好想即係去揾埋阿子明咧，去驗證一下到底嗰個而家上庭嗰個陳燕林母親嘅真偽。但係咧好神怪地咧，我呢個成個禮拜都揾唔到子明。我自己咧，即係打好多唔同電話揾佢咧，都揾唔到佢嘅，係啦，都我唔知佢係因為咩事，而聽唔到電話啦。我估計，好多嘢都同佢有關嘅，即係所以今個禮拜發生嘅好多嘢咧，都同佢有啲關係嘅。咁而家揾唔到佢咧，都係合理嘅。咁大家唔使太多懷疑，即係應該唔係遇到咩危險，只係佢多嘢做。呢、这個禮拜出咗好多事，佢多嘢做，係揾佢唔到嘅啫。咁而大家其實呢幾日，大家即係睇嗰個老母嘅評論，即係好多人都懷疑到底嗰個老母係咪真係喺嗰度？邊有個老母咁撚樣對個女，咁樣話個女都得嘅？即係嗱，假設嗰個真係佢老母先，我假設嗰個係真係佢老母。咁其實一啲老母對自己個女閪，咁又唔係一件好奇嘅事嚟嘅。係嘛？尤其是涉嫌係咪收取咗一啲即係利益定點 咧？利益或者被威逼， 或者被威逼利誘定點嘅咧？其實裏邊件事係耐人尋味嘅，係咪？咁啊，而一路睇成單案，其實都冇乜好評論，即係冇人，即係每一個母親都希望自己個女可以沉冤得雪噶嘛。係咪？而家我哋見到呢一個老母做嘅嘢就係配合權力，將一步一步推向陳燕林係一個普通嘅自殺案。我哋見到嘅嘢就係咁啊嘛。佢作工，佢唔係話要屌你咁揾出一個死因嘅。佢作工每一日嘅作工，只係將個推斷就推去佢有情緒病。第一， 於是咧情緒病會自殺咗，即係就係 同埋有好多前科嘅咁挖佢啲黑歷史出嚟咁樣。 所以喺呢單嘢咧，我其實我都好想去現場睇一睇嗰、那個，即係我就未見過燕林嘅親母啦，但係子明見過。咁子明可以 verify 佢嘅真偽嘅，但係好真係好不幸地，成個禮拜我都揾唔到子明。係咪嗰陣時？佢啱啱開始呢一單嘅死因庭嘅時候咧，子明係嬲過我，即係話：喂，一齊去，如果有咩落去睇一睇佢，那個真偽嘅，係啦。咁啊，但係依幾日我揾唔到佢，我想做呢件事啊。咁啊，如果大家刮到子明嘅，即係叫佢都俾個電話我，係咪？咁啊，所以即係其實我都講過曬關於燕林案，即係呢件嘢，點解會有個死因庭咧？點解要開個死因庭咧？咁多不正常死亡 嚇、啊，周子樂又 大家睇買鬱敏呢本書嚇，呢、這個上下文二啊，上天難欺呢本書裏邊咧有一個都有一頁有幾頁嘢咧係好實詳細地將2019年6月至到最近七月份六七月份嘅死亡 屍體發現案啊等等嗰啲有疑點嘅 case 全部列舉曬出嚟， 全部列舉曬出嚟嘅。係咪？咁但係點解淨係陳燕林係會開死因庭呢？係咪？喺一單疑點重重嘅屍體發現案裏面，係唯獨係陳燕林呢一單嘢係要開個死因庭嘅咧，仲要有警察去保護呢個陳燕林嘅咧？點解？所以呢啲嘢係你淨係睇呢一啲，唔好理佢講乜。你都知道呢件事係事有蹊蹺，仲有係更加係懷疑。到底那個浮屍開頭呢、這個陳燕林嘅母所謂嘅阿媽就話嗰條女即係浮屍嗰條女唔係佢嚟嘅，個身形都唔似，係咪？點解又會速速走咗去火化咗條屍嘅咧？驗屍都未驗嘅喎，係咪？初步嘅啫喎，未解剖未成喎，屌你老味！突然間就火化咗條屍嘅，點解？所以我哋係有理由相信呢一單嘅命，即係呢一單嘅自殺案又好，他殺案又好，根本上裏邊係耐人尋味咁，裏邊係好多嘢喺裏邊噶嘛。會唔會係有人要急於將呢一單案講成一單自殺案咧？而邊個想咁做咧？係咪？到底係邊個？ 點解要刻意咁樣去做咧？其實你完全唔開個死因庭，有多件事丟淡 都得噶。 都是一個方法嚟噶，而事實上你係好多單 case 都係咁做啦，但係點解偏偏呢一單唔係咁咧？ 所以咧，即係好，即係呢樣嘢係好乸奇嘅。所以我你問我有冇啲咩評論咧？我評論唔到，其實係咪？不過即係最， 佢今日又多咗一個新嘅證人出嚟啦，係 啦， 多咗一個的士 司機，即係多咗個的士佬出嚟。嗱，依個的士佬係相當之可以，既然佢係最後一個見死者嘅一個目擊證人，係咪？佢係會被懷疑係咪謀殺嘅，即係一個疑兇嚟嘅喎，其實係有可能噶嘛。咁仲要係出咗事，九月出事嘅件事係九月中出事，佢十月十幾號先至投案嘅， 10月21日啊， 係10月21日先係咩嘅？ 先去報警。 咁撚特別嘅點解？咁你呢個的士佬唔可以？點解而家無端端就變咗證人？ 同埋既然嗱，你唔係隔好耐啫，即係你九月中嘅燕林嗰件事，跟住去到10月20幾號，即係隔咗一個月啦。咁點解喺過後即係上年嘅十月，去到而家呢一刻，差唔多一年，中間咁多講過咁多嘢，從來冇人有提過話有一個咁嘅的士司機 係喎，冇喎。仲要咧，即係喺作工嘅時候，這個的士司機即係。講嗰啲嘢又話印象深刻，但係又唔記得嗰啲嘢。 係啊，佢講嘅佢聲稱就係印象深刻，因為話 因為 媽媽接個 女仔 又唔著鞋，又去一啲咁僻嘅地方。但係當你問到一啲好 details 嘅嘢咧，佢就話我印象好模糊啦，因為我一日就接好多嘅乘客咁樣，所以就唔記得啦咁樣。咁呢度已經好明顯， 即係好明顯 係 屌你老咩係不誠實嘅證人嚟喎？呢啲係跟住問你有冇片啊？你的機有你的車有車 cam 啊？佢話：哦，屌你 洗咗 咯，啊 download 唔到，係咪？即係呢個係乜嘢人？點解突然間走出嚟又話佢車佢去呢、這個海邊現場嘅係嘛？但係又話有啲嘢又話唔記得，叫佢攞片睇又冇喎。 既然喂佢 既然咁怪， 佢嘅作工咁有矛盾，咁多嘅曲矛盾喺入邊。其實我好懷疑佢呢一個的士司機就係行兇者都唔定嘅喎。 係啊，所以即係成件嘢，你諗下， 你一個女仔正常司機啊，你見到個女仔赤腳，即係假如係真嘅話，你見到佢赤腳去一個地盤係唔入得去嘅海邊，你都知道可疑啦。正常係報警啊，即刻。好啦，跟住發生咗咁多事，個半月之後你先報警話你係車佢嘅，屌你啦嘛！我係的士佬，唔係咁做啦。大家唔係唔識啲的士佬係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邊有咁撚正義啊？係嘛？即係如果佢係印證到，屌你啦咩？即係如果佢要咁樣做，過咗個半月之後，佢良心發現，即係如果係你哋出嚟係伸張正義嘅話咧，我就信你。但係你出嚟講嗰啲嘢唔係喎，你出嚟講就我車過去啊，咁樣啫。喂，屌你啦咩？好難唔懷疑你班友係錯緊戲喎。是做緊戲喎，大佬！即係我哋實在太多太多嘅，即係 我哋已經對於你哋即係一個而家嘅司法係好冇信心，先至會有咁多懷疑。如果正常嘅情況下，我哋係唔會有咁多嘅疑問喺個腦海入邊，就係因為對你哋唔信任。 唔係信唔信任嘅問題啦，已經係太多疑點啊嘛，即係唔係唔信任啊？你個疑點太撚過多，太撚過即係唔合理啊！即係唔合理啊！你明唔明啊？係太多唔合理嘅嘢，所以到底而家件事係點咧？我哋即係我都覺得只有一個原，即係只有一個結論嘅啫，即係去到最後一定係話佢死於自殺，係咪？即係呢樣嘢。好啦，咁 點解要做咗個死因庭出嚟咧？你本身你都係咁講噶啦，其實。 咁啊，另外一單即係亦都令人哋好傷心嘅消息咧，就係呢個自由亞洲電台引述消息指。在港版國安法實行以來，先後有兩批香港示威者逃亡，第一批是十幾人香港坐船出發的，就去到高雄。其實說的是什麼呢？說的是一宗最近廣東省的水巡，即是水警就收了12個港青，據報就是希望可以乘快艇去台灣被中國海警截獲送葬。其中包括咧，亦都係犯國安因為涉嫌即係違反國安法嘅李宇軒，咁啊，都係其中即係獲准保釋嘅李宇軒咧，都係其中之一個喺12個人裏邊嘅。咁而家扣留喺深圳嘅鹽田港嗰度。咁呢件事當然令人即係好難過啦，即係首先，咁第二樣嘢咧，即係有乜嘢可以講咧？我只能夠講，即係可能喺其實一直大家都係偶有聽聞，即係好多人係會用唔同嘅方法去離開香港。即係呢個，我諗大家都唔使我講啦，喺唔同嘅媒體啊，或者甚至係 Facebook 啊，甚至係 group 裏邊，大家都即係偶有所聞，即係呢啲事情。係咪？咁但係咧，即係國安法實施以嚟咧，即係我覺得係其實咧又再嚴緊咗。你問我點樣睇呢單嘢咧？我覺得好大機會咧，係因為李宇軒係嗰條係國安嚟嘅。咁嗰條國安咧就佢冇得走。嗱，一般咧，我聽古仔咧，即係我聽一啲即係鬼故係點嘅咧，成日都會拉到嘅，會捉到嘅。其實好危險嘅嗰條船河嘅路，係極危險嘅路嚟嘅。唔係話你好似而家報道咁樣話，你喺布袋澳出大飛就直去到台灣係唔得嘅。即係呢個係唔係好得嘅？咁啊，即係我聽啲即係坊間流傳啲古仔，其實係必須要先去先送終，即係先去大陸，經大陸再經第二啲船咧。先至可以去到嗰度。其實段路本身係好危險，亦都風險好大，亦都有人係被人拉過嘅，被公安係拉過嘅。咁咧以前咧啲公安咧都係用錢去解決嘅啫，即係三幾皮啊，即係用咗錢就好似即係話會落翻嚟。我呢啲我都係即係 聽講啦， 係啦，道聽途說翻嚟嘅啫，即係唔好係啦，即係邊個都係講嘅，即係喺網上面都好多呢啲古仔、啲鬼故聽。咁喺呢咁點解今次又會有12個即係賴撚咗嘢，仲要咁高調咁樣影相咧？即係我覺得， 其實嗰張相好似係假嘅。 有啲人話係假啦，即係我唔知道。 嗰張相好似係假，因為喺事發，因為呢個事發係23號啊嘛。咁其實嗰張相係喺再之前咧，係因為另一單嘢嘅一張新聞發布相片嚟嘅。咁應該係假嘅，不過我未 fact check 啊。咁我睇翻嚟嘅啫，都係。 係咁假相都唔奇嘅。你知即係 藍絲嗰啲係咁啦。 中國最中意造假㗎啦。咁即係佢哋求其揾張相話係 就話係佢哋， 即係冇影到咁，求其揾張相補翻咁都得，都佢哋係咁樣嘅。咁所以 啊，真係佢真 係涉而不捨， 今晚真係涉而不捨喎，係咪屌撚完你特別起勁咧？屌你，你咪用賓州打？ 你好撚憎你父母，好想佢死，所以打多幾次咧？ 係咪好撚想死全家，諗住打幾次咧？不斷冇停過咁打嚟嘅喎，呢個撚樣啊，好撚柒過撚癮喎，真係。唉，跟住所以即係亦都希望佢哋冇事啦。咁啊其實咧，你問我咧，就算咧落嗱，佢哋而家咧就喺大陸嘅警方，即係大陸嘅公安咧。就通報了香港了，就話佢哋咧係非法入境嘅啫。咁咧非法入境咧個罪名咧，就如果冇牽涉嗰啲恐怖活動咧，就一至三年徒刑嘅。咁咧無論喺上邊受又好，即當然你落嚟咧個罪名咧更加嚴重噶啦，即一定要即時還押噶啦。即如果你就算送到落嚟，咁其實都係賴嘢嘅。即無論你翻嚟香港又好，喺上邊又好，都係今次都係冇辦法，即係。是一件即幾賴嘢嘅事，所以即係希望手足們即係平安啦。亦都我都有啲估計嘅，即係可能係咪而家好多人想走，就有啲人就揾啲信唔過嘅人去，或者係求其以為咁樣會走得甩咁樣咯。咁所以大家即係想做呢啲嘢咧，我覺得一定係要即係三思咯。即係做呢樣嘢之前，你真係要三思咯。是吧，所以都非常之難受的。好了，還有一點時間，我們講一下全民檢測這件事。 是的，全民檢測預計在9月1日就正式推出了。那今天都公布，是不是今天公布？好像是。是今天公布了呢，就有一大批的社區中心，還有有一部分的中學呢，就將會設計成為一個檢測中心的。咁好似據報係140多個， 144好似 係啊，咁各區都有㗎啦，其實就基本上喺你左緊嘅啫，即係總之但凡係你嗰區入面嘅一啲嘅社區會堂啊、以及體育館咧，基本上都一定已經係變成咗一個檢測中心 啦。141個檢測中心，141，大家知唔知咩叫141？係咁樣㗎嘛？ 點啊？ 咁啊，嗱呢個檢測大龍鳳啦，嗱，亦都有人即係懷疑緊呢一個到底呢一個所謂嘅檢測咧，到底係咪食呢個即係真係有個即係有個成效嘅咧咁樣嚇？咁啊，亦都即係喺唔同嘅地區有唔同啦，咁啊，即係根據呢個區議員嘅，就算呢個深水埗區咧都有8個嘅檢測站， 啊， 咁咧嗱，呢一啲嘅檢測站到底佢裏邊會有幾多少人一次過係為幾多少人而做檢測咧？其實係帶嚟更大嘅社區感染風險嘅，即係你問我就，因為其實佢哋做呢啲檢測都係喺一啲市區啊、民居啊呢啲附近去做。 咪你諗就諗到啦，你社區會堂咪好多時候都係一啲屋邨入邊嘅社區會堂咯，跟住你運動場啊、體育館啊嗰啲咪又係喺社區入邊最方便就嘅嗰啲體育館咯，全部都係呢啲噶啦，其實。 係啦，即係亦都嗱，到今時今日點解係用呢、這個呢三間嘅檢測中心咧？嗱，當中都仲未向公眾交代過半句 嘅，而佢係唔會交代。 係啦，冇錯啊，佢係唔會交代啦。而咧其中有參與嘅華大基因咧，亦都啱啱俾荷蘭政府咧就話佢嗰啲檢測嗰啲 tool 咧，即係運過去嗰啲檢測tool 咧，就係唔準確嘅。所以就算。呢、這個檢測是檢測緊某一日或者係某一段時期，但係佢之後會不會感染到咧？其實是冇幫助嘅。即係你問我，我覺得係冇幫助。 一定冇。你淨係知道，我冇事，冇事。 即係你係要長期做，即每七日、每七日咁做，你先有效果噶嘛？ 我今日檢都冇嘢，跟住我之後去旺角行街， 係啦，瀨咗嘢。 我係咪會聽日又有嘢咧？唔知 嘅。所以即係呢樣嘢到而家都係唔撚清唔撚楚嘅。 但係而家就不斷咁推。 同埋到底呢、這個嗰、那個。會出現呢個假陽性的個案，亦都會係其實推高成個數字，我都唔知道做嚟做乜嘅其實，係咪？咁啊嗱， 咁所以咧，其實亦都有啲嘅專家啦，同埋一啲醫學生、醫學嘅醫生啊等等學者嗰啲咧，都表態係話唔會參加嘅，包括例如佢何柏良嗰啲啦。咁你嘅林鄭又點回應佢哋咧？就係話呢一啲嘅專家醫生咧係抹黑。話佢哋係有政治目的。 我呢個要講啊，屌你老尾！即係呢樣嘢其實係因為咧係 今個禮拜較早嘅時期， 係咪？應該星期一嘅事。 你老母閪你，林鄭月娥竟然話呢啲質疑，就係叫做抹黑中央，就叫做分化呢個特區政府同埋中央嘅關係。乜特區政府同中央嘅關係？而家屌你老母，如膠似漆黐埋一齊噶啦！嗰啲專家提呢個提問，你分唔分化係你哋自己政府內部噶嘛？係嘛？即係話你而家係咪張竹君同你唔妥，你先叫分化啊？張竹君唔妥呢個中央，係你林鄭唔妥中央，係咪？咁樣先叫分化噶嘛？又何來分化呢？如果問個問題，屌你乜問問題啫喎？質疑你嘅成效，質疑你嘅 methodology。喂，屌你乜呢個咁樣叫抹黑啊？係嘛？即係而家咧，林鄭月娥你真係黐到忽上腦啊！賴中央賴撚到上腦啊！係咪？嗱，我愛國嘅，我阿東係愛國分子，係咪？一直以嚟，自從2019年到今時今日，由反送中到抗疫，到美國制裁，就係呢一個特區政府嘅呢一個咁嘅林鄭月娥，一直為國家添煩添亂，係咪？搞到外國制裁香港嗰個撚樣，就係叫做林鄭月娥。搞到香港社會撕裂一撇嘢，嗰、那個叫做林鄭月娥。如果你中央明， 搞到你中央被美國制裁，亦都係啊。 係啦，你中央屌你老尾，你中共中央被而家全世界去制裁你，全世界去話鳩你。呢、這個始作俑唔係你習近平啊，唔係你 一樣係， 唔係你習主席啊，係呢一個屌你老尾林鄭月娥呢一個臭閪搞撚到你屌你老尾成個國家雞毛鴨血啦而家。 你本身你哋啲貿易條約，因為 你中美談判都搞撚亂埋啊！而家林鄭月娥搞撚亂埋你個中美談判啊！而家 貿易條約貿易法案第一條即係第一階段你簽咗噶嘛，本身 係啊， 而家已經冇咗啦，抹甩咗啦，就係、是、因為呢條友啊， 係啊，就係、是、因為呢個林鄭月娥啊，你仲攬撚住佢啊？係咪？即係金上英明咧，就應該即時屌你老 雙規嘅老母閪， 雙規嘅老母閪，點止雙規嘅老母閪啊！真係應該即係令到佢抑鬱為止，係嘛？鼻抑鬱，你知鼻抑鬱？ 你諗下佢黐線黐到咩程度？而家你啲醫生學者何柏良嗰啲，佢真係提曬有佢作為佢嘅專業，佢醫生嘅專業提出佢嘅理據，點解即係理據一二三四五，跟住所以佢就得出個結論就係話：哦，我唔會去做檢測。然後你呢、這個你都唔係呢一凡人，你又唔係醫學者，你就話哦係啊，佢哋係一個政治抹黑嚟㗎，拜、嗯、就咁就算數。 同埋好笑啊，即係佢有6000個醫護報名啦，結果、啊、就做嗰啲工作人員啦。咁但係佢咁樣去採樣本又唔是作密切接觸者喎。啊屌你乜幾撚新奇喎啲嘢！ 咁、既然係咁嘅話，咁其實你可以順便投埋票啊。 係啊， 你既然 一路檢測嗱，你我去全民檢測，你俾翻個立法會選舉我， 係 咯、啊，係咪？ 你直接一檢測完即刻禮生做隔離卡卡投票咯， 係咯、 啊，咪做到咯， 係咯、啊，成件事咪做到。 既然係咁嘅，立刻重啟立法會選舉， 係啦、啊，唔使講嘢，即係阿輝都代我講咗啦，因為立刻重啟立法會選舉， 係啊，我都退啊，我都廢鬼事講嘅話咩要即係落實雙普選嗰啲嘢啦，唔講啊。屌，你去功能組別啊嘛，繼續啊！屌你即刻重啟翻你個立法會選舉。 係啊，做到檢測點解投唔到票？ 咪就係、 是、 咯， 即係呢樣嘢真係荒天下之大謬。屌你老尾，連呢個疫情最撚嚴重嘅美國都有得投票，都有得選總統。屌你老尾，你而家你又搞到一鍋泡一鍋屎，所以金上英明咧就應該屌你老尾立刻撤換呢個林鄭月娥，唔好俾佢喺度屌你老母為禍人間。係嘛？你繼續擺佢喺度啊，甚至連任添啊！佢會令到你啊，屌你老母雞毛鴨血！我同你講，係嘛？第時亡黨亡國都係因為林鄭月娥嘅啫，我同你講，係嘛？你係南海俾人打，台灣屌你老尾諗住收復台灣，點知屌你老母輸到七個一皮，都係因為林鄭月娥嘅啫，係嘛？即係我唔係煽動你仇恨啦，但係你呢個係擺到明咁，你事實嚟噶嘛？係嘛？咁耐以嚟啲事實嚟噶嘛？都唔使多講。全民檢測咧，我就唔會去做噶啦。即係老實講，屌你老味，那個 point 唔係話第一佢嘅成效，我信唔過佢嗰啲檢測嘅成效。第一，第二你去做呢一個檢測嘅時候，嗰、那個環境本身就已經係你點解要去咧？係因為你自己話驚自己係啊嘛，係咪？咁即係話將集中曬全香港最高危、最懷疑自己有新冠肺嘅人就喺曬嗰度嘅，咁你咪即係你去嗰度做一個檢測，咁你咪出事咯，係咪？即係我咪好容易增大呢個出事嘅風險，係嘛？ 仲有啲後果撚撲街唔加產嘅大機構大集團，即係嗰啲百佳啊、Sogo 啊嗰啲咧，屌你兩捉啲，而家咧就驚拍烏蠅啊嘛，屌你係咁捉嗰啲夥計去做全民檢測，係咪？ 甚至乎好似話全動議就係話例如鼓勵的士司機全部去做。唔單止做，做完之後就整個貼紙俾你。誒、哎，我做完啦，剔冇事咁樣黐喺個的士度。 就好，就撲街唔加產咯。 就係咯。咁你同你本身嗰個所謂自願性、所謂唔非強制性嗰樣嘢，已經係違背咗啦。 係，即係而家叫做表面。 你用一啲商業誘因去引佢哋去做啊？呢樣嘢已經係否定咗你嗰個所謂叫做自願性全民檢測呢、這個原則啦。 好明顯就唔係即係。就唔係自愿性啦，係咪？咁啊我就仲有即係其實呢個仲有一個陳肇始，我屌你老尾個竟然屌你咁 sell 呢個全民檢測，講到話屌你，如果更多人做全民檢測咧，就可以放寬呢個限聚令，就可以放寬呢個經濟措施，將限聚令就同呢個屌你老尾全民檢測掛鈎，係嗎？從來放寬唔放寬限聚令係從確診數字、從嗰個感染情況嚟到去決定啊嘛，關乜撚嘢全民檢測事啫？我屌你個閪！即係呢啲人咪賤格咯，陳肇始啲賤格，陳姑娘你姑娘嚟嘅咋？你換片嘅啫嘛，大佬，你插幫手插喉嘅啫嘛，你醫生嚟噶？屌你乜？你聽下啲醫生講啊，陳姑娘，屌你老尾，都立撚殺嚟啊，根本係。根本是立撚殺嚟嘅，陳姑娘呢啲係咪？即係你淨係識得屌你諗乜擦撚住，屌你諗林鄭月娥，你咪喺度撈咯，冚家祥，呢個整得撲街嘅，冚家產。好啊，聽下電話先。嗱，你聽呢啲即係又打嚟， 又聽呢個電話， 不斷咁樣聽。你有咩想發表啫？其實，屌你諗乜打嚟又收線，佢咪電腦，即係佢個機咁樣，佢不斷重撥重撥咁樣撳啦。但佢有個環境聲喺度喎，好撚攰撚人喎。 係嘛，徐子？We will find you。 係啊，即係，喂，你知唔知道你以為你冇來電顯示我揾你唔到啊？你戇鳩噶，我揾得你到噶喎，其實，你知唔知噶？你知唔知噶？其實，你有咩危險？有啲咩遇到咩不測？你有冇入我數啊，大佬？係嗎？你以為你咁樣我揾你唔到啊？屌你諗乜？我有 software 可以叫到你個電話，你喺邊度？我哋都揾到出嚟嘅。你都戇鳩噶，你唔打嚟咯。啊！即系你自己出入平安啊，大佬，你唔好赖落我度啊，系嘛？仲喺度打嚟，喂，咦，打紧未啊？打电话俾刘生，系。咁啊，刘生应该都系阿柳仔嚟啊。嗱，今日因为我比较比较攰，早啲可以即系我哋完到节目啊嘛。我哋每次都做。 Yes。 系。本來我不知道大家期望是否我再鬧勁啲，但我真係鬧咗成個禮拜，我真係掹咗成。 喂，阿東。 喂，柳仔。 係。 喂，點啊，柳仔？有咩分享？ 我想講三件事嘅，今日又講三件事啦。 好啊。 第一件就係呢個感覺全民檢測，哇！真係即係 Seven Eleven 總係有一間喺度阻等。唉，真係。即係阻緊啦！我住觀塘呢邊嘅，觀塘起碼有四五間，咁啊真係睇下邊個唔好彩嘅啫。我即係建議啲高官咧，就個個去做嗰啲咩啊？色紙啊，俾人20公分嗰啲咁個棒啊，插入住嗰個鼻度啊，插四五分鐘啊，等佢睇下插到佢死啊！ 唔得、啊， 叫陳姑娘自己插啦！ 人道毀滅㗎，佢哋應該 叫阿陳肇始自己幫阿林鄭插咪得啦。 個高官互相插，睇下邊個死先。哇，好睇啊！我哋開住個直播食住花生睇啊！ 系，仲有咩想分享？繼續 之後啊，想講翻陳燕龍嗰單案，呢個直升降按機嗰啲感覺，閉路電視、受電視啊，佢根本就有可以，啲人話早就話 剪輯過噶嘛，啲閉路電視剪輯過噶嘛， 唔係佢個件衫嘅吊帶係少咗兩個，即係有，即係佢本身只即係佢 IG 寫即係點啊？點講啊？ 佢件衫咪有四个吊带噶嘛？ 嗯。 CCTV 系得两个。 嗯。 同埋已经之前已经揾咗系有呢个同嘅陈以林似样嘅演员。 嗯。 同埋佢开头啊，即系 DI 嗰边问佢攞片，开头话冇噶嘛，后嚟无端端又有嘅。 其实你呢个香港政府你搞呢个长大雷锋，你做咩啫？做咩啫？ 系啊， 如果你咪等佢恶化落去咯。嗯、你咁要中央帮手嘛？你依样叫翻中央帮手咯。 嗯、 炒晒你哋，换嗰一批人上去，反正都系委任噶。学俾你咁讲，委任个好啲嘅落去做，唉，啱唔啱先？ 啱啊，好啊。咁仲有冇其他嘢想分享？ 冇啦。 喂，多谢你电话，柳仔。 好 ，thank you 你。 拜拜。 好，拜拜。咁啊，嗱，依堆咧，即系嗰啲喺边度嘅咧？嗱，中西区嚟讲，其实喺理星小学，喺呢个士美飞路体育馆，其实呢啲地方系好捻近民居嘅，即系完全系民居隔篱。 咪同你做票站其实冇分别。 同票站一样啊！ 佢根本系社中心啊！嗰啲全部几，你若果有选举嘅时候，佢咪做咗票站咯。 系啊，啲票站嚟啊，其实 冇分别噶。 全部啲社區會堂係好近民居，樓上樓下，同埋嗰啲社區會堂有幾大，大家知道啦，係咪？都係好細嘅。 羽毛球 場都唔 係。通常就係兩個羽毛球場嘅 size。 你北角官立小學，即係係好細嘅地方嚟嘅噃，即係鰂魚涌個電車路嗰度，係一啲好細嘅地方。咁係嗰個感染風險係完全係解決唔到嘅喎，係咪？即係呢啲啊。在呢啲例如呢、這個體育館咧，就仲可以即係叫做叫大少少，係咪？呢個華貴社區會堂呢啲地方係好撚細嘅地方嚟嘅喎，屌你諗乜點撚樣嚇、啊、可以做檢測咧嚇、啊？我就唔撚明啦嚇，睇、啊、下大埔先嚇，佢呢度嗱咁啊黃大仙啊大埔啊，屌你老味！富亨體育館全部體育館啊，科學園。哦，咁啲地方都係好撚遠離嘅。咁大家即係嗱，九月一號開始咗全民檢測之後咧，大家即係出入咧就更加要小心啦。啊，咁好啦，咁啊，聽埋另一個電話先，打俾阿 強啊，應該 係阿強又嚟啦，阿強，阿強，阿 Cat 姐好中意阿強啊 ，Cat 姐，遲啲啊揾阿 Cat 姐上嚟做一集節目先，係。 喂， 阿强， 阿强啊， 阿强， 阿强啊， 阿强系啊，阿强 听唔听到啊？系上个礼拜我今天点算啊？好危险啊！ 系，喂，阿强有咩分享啊？阿强， 喂，我首先想问一问咧， 系 出海嗰十二个人咧，俾人捉咗，其实佢系咩罪咧？其实中国人喺中国水域游啊，其实可能一个咩罪咧？ 系啦。 喂，佢游船攞啫，揸船嗰个唔系佢啊嘛，系咪？佢系钓鱼嘅啫嘛，系咪？咁揸船嗰个有罪啫嘛，关佢哋咩事啊？ 你钓鱼都系非法入境噶，即系而家非法入境噶， 系啊， 系啊。即係佢而家話佢冇話佢係棄保潛逃，佢話係非法入境啫嘛。 但係落喺佢手上都 就係話唔係佢嗰十二個揸船啊嘛，揸船嗰度自己兜過去啫嘛。我點揾佢啫？我叫佢睇佢長洲同我釣下魚啫嘛，啱唔啱啊？ 強，你都知道冇得同公安拗嘅啦，強啊，冇得拗啦。你話你乜嘅啦？大陸嚟嗰度係嘛？ 咁啊係，但係。基本上中國人在中國水域非咩法入境啫，佢揸住個回鄉證，話唔定佢一上岸去攞個回鄉證入境咧。 唉，唉，真係可能要帶回鄉證著手啊，真可能係。 你如果喂咁講翻上個禮拜段段嗰陣時候講開就係話，基本上周街都係槍，周街都係子彈啊！咁撚多人揾唔到食，喺呢度又冇收入，點解？嗰啲泛民又唔做嘢咧，區議員又唔做嘢咧，嚇、啊！喂，同埋嗰啲新嘅都會， 你講呢十二個人定係咩啊？ 唔係啊，講翻上個禮拜選，我見見嗰時講緊咧，周圍啲人揾唔到食啊！啊，話迪士尼有閂門，海洋公園有閂門，的士狗、小巴狗又話揾唔到食，咁嗰啲 演藝界又話開唔到工，喂，冇人出聲嘅喎。 派錢而家傾緊第三輪防疫措施咯，下個禮拜應該會出爐嘅。 咁但係冇人出聲嘅喎。 係啊，唔係啊，而家所有嘅防疫抗疫措施，你政府有問過立法會咩？冇啊嘛，有問過啲議員咩？冇啊嘛，而家係唔使問你議員噶嘛啦嘛，已經係。 泛民要做嘢啦嘛，周街都係槍，周街都係子彈啊嘛，係咪？咁我攞啲數據，跟住好似嗰啲幫大陸人嗰啲出嚟喊苦喊屈開個記者會，啊冇飯開啊，仔女都冇得食啊咁樣，跟住製造個輿論咩話？尤其是嗰啲新嘅工會，喂你組織你嗰啲冇公開嘅你嗰班人，然後。攞啲數據出嚟，然後 back 個政府又派咯，啊，然後再最尾整擁戴，要全民再派多兩期，全民派多三期。 全民派兩期，你呢個講法，公民黨都講咗，佢竟然公民黨講，我喺街站成日講噶，我話派三皮啊，屌你派兩皮派三皮啊，下半年派多兩皮，屌你出年兩皮，我係咁諗噶。我係咁講噶，我係爭取 啊！你施壓俾多啲壓力嘅輿論俾個政府，然後激起啲多啲民憤咁先得噶。 喂啊，係咪？佢哋識做嘢，香港唔使咁啦，阿強。 咁但係我哋可以做啊嘛，即係而家出到唔出唔到去抗爭啫、但係新嗰啲工會可以做啊嘛。 得啦、啊，我喺街站做下咯。我改收集市民簽名派錢咯， 係啊， 應該快啲啊會。 整多啲輿論，話尤其是嗰啲冇腦藍絲咧，佢理得你係咩絲啊？總之你話派錢，佢就支持你噶啦。 我諗舉 banner 話要全民派兩萬，我估排隊啊嗰個簽名，嗰個簽名街站我唔使 走。係啊。 直接排隊 啊！其實做簽名好噶，譬如佢啲的士站頭揾啲的士狗簽嘅名，哇！贊唔贊成？好多的士司機派兩皮啊，咁簽個名啦，咁話大把人支持你啦。 哇，係喎、啊！好，我諗諗先。我下個禮拜轉轉個策略。我而家係收緊啲市民簽名，係叫佢哋反對嗰班非建制派加入臨時立法會都係唔好講咁認真啊，不如講派兩皮啊！屌你老尾，藍絲黃絲排隊簽俾我。 要政府派嗱，政府都已經知道佢好大鑊嘅，而家佢都講咗佢派咗三千億啦，差唔多。跟住咧，開始又政資本局話要 cut 錢啦，跟住好多政府部門要 cut， 都話佢而家剩翻七八千億，其實成個政府運作一年都係要 cut 千億，所以基本上咧就拉到埋公務員嗰 part 噶啦。佢哋咧就喺度死守噶啦，死守就要同全港七百萬市民對抗噶啦，佢哋。咁所以咧，遲啲咧就全香港人對政府噶啦，唔係淨係黃絲對政府噶啦。 咦？你呢條橋都唔錯 啊！係啊，因為。佢哋冇錢嘅啦，佢同埋未來嘅一兩年税收唔會有平時即係之前咁多嘅啦嘛，政府只要越嚟越少嘅啫嘛。咁但係大家而家冇公開冇飯開嘅時候，我哋就要組織呢班人啊嘛，好似共產黨當年建制咁樣啊嘛，秋收起義之前就係搞個暴動出嚟咁啊嘛。 你都幾有趣喎，你呢個想法，我考慮下諗。 整啲全民擁抱啊！到時要你記唔記得2003年嗰陣時嗰啲全邊產嗰啲集，你幾多壓力個政府啊？先搞到2003年七一出500万人啊！ 係 係嗰陣時真係全民都對個政府有怨言啊！ 攞最大公斤數啊嘛！希特拉都係呢招嘅當時。佢話全德國人就業啊，要選佢， 係啊， 都係呢招咧，民粹啊，呢樣係 啊，係啊，係啊，要做啊， 好啊， 要俾多啲壓力個政府啊。話咁講翻今個禮拜，其實我想講一樣好重要、好重要嘅啊，就係咧嗱，就係嗱，既然咧黑警入面嘅 ID 走咗咧，又俾人拉咗啦，又警署嘅女走咗又俾人拉咗啦， 我依家嘅呢样俾人拉咗啦，咁我都唔怕咁多少少啦。咁咧，其实大部分和你乜和你物嗰啲咧，都系假嘅。都系警察 set 出嚟嘅，黑警 set 出嚟嘅。目的咧系呢嘢咧，就引你班冇脑嘅黄丝或者冇脑嘅。用武啊，我唔係得罪你哋用武或者黃絲啊，不過事實係，有咩好得過轉介你班同一路嘅人出嚟一網打盡先，就係即佢喺網上叫你和你乜和你乜啫嘛，你班人又湧曬出嚟，係咪？呢啲佢即係我咁話俾你聽，網上面六七成呢啲和你乜和你乜都係黑警製出嚟嘅。 即係有咁嘅懷疑咧，都可以話係合理嘅。 咁就係咧，最近呢啲和你乜和你乜唔通啦，出唔到嚟做嘢，所以個 admin 都要俾人拉啦，因為已經冇利用價值啦。 你再講多次。 所以咧， 我聽唔到啊！你再講多次。 我話就最近和你乜和你乜嗰啲行動咧，即係嗰啲活動都冇乜人出嚟，所以。和你不 過 admin 就要 俾 人拉，因為佢已經冇作用啦。 冇利用價值啦，就拉咗佢係咪咁嘅意思？ 係啦，咁就拉埋佢啦。咁所以大家出嚟咧，記住要分清楚邊啲係真，邊啲係假。咁但要點分咧？譬如佢話假設啊，話和你今日旺角和你唱咁樣，咁你就唔好去旺角喎。你最好咧，其實講人多嘅啫嘛，佢放曬人喺度嘅，其實黑警係，你睇到可，你睇到嘅可能得十個，睇唔到嘅見翻兩條街就有一千個喺度噶啦。係， 我都係兩個字講曬 be water， 咪 be water 啦。因為咧嚟緊咧，因為嚟緊下個禮拜就八三一，我都有啲擔心嘅。啊，下個禮拜一就係八三一。 其實唔一定要去同一個地區嘅，你要搞，你殺佢一個措手不及就得噶啦。總之要大家如果 其實我諗係啊，我諗大家好多手足都知道噶啦。而家即係見到有咩唔對路，即係好似上個禮拜上個禮拜四都有人吹雞話咩各區和你升噶，即係喺上個禮拜三啊，上個禮拜三啊。八月廿六號好似係都有網上面有人吹雞和你升啊，結果係冇人出嚟嘅，冇升到嘅，結果係，所以咧，你講嗰啲咩可能嗰啲和你升 group 啊咩咧，都係有啲鬼，即係有啲係差佬搞出嚟咧，都唔奇喎，真係嗰日就冇人響應啦。我見到當日咧喺沙田係枕咗重狗喺度， 好多㗎，係啊，我都 唔止係沙田嘅，原來沙田啊。其他的大商場其實都枕了重兵在那裡 OT 的，我就不知道到底那天那個吹雞行動是怎樣的， 我就不明白，但是結果是 沒有發生到的。是啊，還有，記住每部手機、 每部電腦、每部 Router甚至乎偏打都有自己的偏好送飲出去，大家不要以為人家不知道你就在那裡猛做自己的事。其實偏打好多人都唔知啦，尤其是文宣手足啊！你知唔知你部偏打偏跟每一张嘢出嚟都印紧你个偏打或者影印机嘅偏号喺你嗰张纸嗰度噶？呢个系 I C 大佢哋一早嘅协定嚟噶啦。我哋肉眼系睇唔到，譬如彩色嘅偏打印出嚟嘅用黄色嘅墨印落去你张纸度嘅，佢印咗个偏号喺度，你就咁。就咁睇係忽略咗嘅，你睇唔到。所以咧，彩色編碼你發覺，就算冇黃，即係就算你印黑白嘢，但係你冇咗黃色墨咧，佢都唔會同你印嘅。所以大家要小心，唔好以為跟唔到你手機、電腦有固定嘅自己嘅張送出去，自己嘅號碼固定嘅號碼，關卡更加係。所以咧，日常用嘅手機咧。即係你日常用，唔係話發夢用嘅。日常用嘅手機，自己最好都加 password 啦，加密佢啦。最好係加密 VPN 啦。 一定要㗎，呢啲係。 咁但係 VPN 都要分喎，有好多 VPN 係大陸人開嘅喎，即係大陸公司開嘅，係陷阱嚟嘅喎。 同埋記住你個 ISP 一定知道你去個咩網站 search 個乜嘢事啊，所以用你自己用開嘅手機用電腦，唔好立亂嚟，知唔知？ 唔好帶出街啦，嗰啲就更加 係啊，仲有發夢用嗰啲手機一定要用乾淨手機，唔好用自己手機，用太空卡。唔好連上自己屋企嘅 WiFi 或者公司嘅 WiFi， 有關你自己，你唔好諗住我太空卡，我喺屋企用 WiFi， 唔知，但係 WiFi 其實已經暴露咗你嘅行蹤㗎啦。 嗯， 啊， 明白。 你要用 WiFi 就去老麥，就去七仔門口用。 嗯， 啊。 係啊，呢啲都大家要注意啊！唔好大安主義咯，即係好多人即係其實而家都仲係嗰個防範意識咧好低嘅，即係例如而家即係我衰過一即係七一衰過之後咧，我老閪都唔會如果我出去遊行街，我老閪都唔帶自己平時用嗰部電話啦，應該收鳩埋佢添，分分鐘你手握都攞咗出嚟。 更加唔好用大陸手機啊！記住，我見有啲。俾人拉咗隻手都係用大陸手機，我心諗你係咪黐咗線啊？啊，即係電腦又唔好裝大陸 game， 大陸 game 即係電腦手機，即係你儘量唔好裝，即係嗰啲咩拼啊、咩淘寶啊嗰啲 app， 千祈唔好用啊！佢全部定你位嘅，全部偷你資料噶，自己用開手機。全部要做靠 backup， 唔好 backup 喺自己屋企盡量即係重要嘅嘢。 係嗱，呢樣嘢大家聽下，阿強講下啦，真係有啲需要㗎。即係如果你成日要出街嘅，即係或者成日要上前線嗰啲，你真係要留意呢啲嘢，唔好即係俾人哋嚇揸住個痛腳。因為咧，其實咧一起咧就起曬你成個組織出嚟㗎啦，係啊。因為佢一 crack， 佢就見到你成個群組，知道你做過啲乜，準備做過啲乜，所以呢樣嘢都係要係要飛鴿傳書啊！網友講得啱啊，真係飛鴿傳書。 哦，咁又唔使，其實 WhatsApp 係好安全嘅 ，WhatsApp 係好安全嘅 ，iMessage 都好安全嘅。嗱 ，Signal 就唔知，但係啲人叫人轉 Signal， 到而家都唔敢肯定佢安唔安全。但係 Telegram 啲人就話安全，其實唔係嘅。點對點，即係我同你對就可以即係private 即係相對安全，但係 group 咧其實係全部會 send 翻 server 樓底㗎。 嗯， 嚇、 啊，呢、這個大家知道啦。啊大家要留意啦 ，Telegram 係有會去翻 server 度留底嘅，嗯，同埋 Telegram 已經第一時間出賣咗香港人啦，即係佢話佢係會交出噶嘛佢。 其實唔一定關 Telegram 佢交 data 出嚟事嘅，呢樣唔可以一定賴 Telegram。咁但係咧，其實我哋仲對 Telegram 即係喺中間經過香港嘅所有 ISP 同 router， 其實都可以 backup 到所有嘢嘅。咁佢又冇 encrypt， 又 backup 到你所有嘢，咁喺個中途就已經截咗你，即係等於美國嗰個零鏡計劃啊，佢零鏡就得噶啦，已經佢根本就可以 backup 曬你所有嘢噶啦。 明白明白。 所以 Telegram 嘅 group 咧係唔安全，係完全唔安全。大家唔好以為佢安全，我成日喺網上見到大家講 Telegram 好安全，安全其實唔係。我同你就可以 set 安全點對點，但係一 group 咧。是不安全的。 嗯，收到，收到。 仲有，仲有黑警沒收過手機，東哥我不知道你是怎樣，還有電腦呢，就算你拿了回來，要不就賣走它，要不就掉了它，要不你就橙機裝過它。 一定是掉的，那部東西回來一定要掉的。 它一定會裝密碼程式進來，它一爆開了抄完你的牙套，順手裝埋個木馬，即入另一架手機或者電腦嘅。你千祈唔好咁戇居居繼續用。 係賣咗佢啦！所有即係手足，如果你係俾人哋扣留嗰個手機喺政物部嘅，翻翻嚟就記住啦！即係呢樣嘢，阿奇人都提醒大家，即係最好嗰部機咧就唔好用啦。 唔老禮啊！ 唔係唔老禮啊！ 入個官員唔老禮啊！ 入部機入過去嘅，即刻賣 Q 咗佢啦！啊咁啊，即係呢個係基本常識嚟嘅，大家都應該要知噶嚇。喂， 唔該曬，喂，多謝曬啊！我上個禮拜轉換之 後，我都即刻換 手機、換電話卡啦。係， 真係要啊！真係呢樣嘢。 咁啊， 大家要小心保障大家手足，唔係話信唔過大家，係因為道高一尺，魔亦都高一丈。 唉，同埋每個人都有價錢啊，係啊，真係唔知㗎呢啲嘢，係啊，真係㗎，係 啊，所以大家要小心用呢啲嘢。 講得啱嘅，阿 Ken。 啊！好，今个礼拜讲咁多，希望大家手足安安全全。 好，下个礼拜再打嚟阿 Ken。 好嘅，拜拜。 拜拜。拜拜。阿 Ken 真系好得意，阿 Ken。系。咁啊，最后一位李生，咁啊，听埋李生嘅电话。咁啊，唔系真系噶，阿强讲嗰啲嘢咧，其实系大家要注意嘅嘢嚟噶。即尤其是你出去即係啲啲咁嘅場合咧，你真係帶 Nokia 3310就啱噶啦。即係阿 Tony 話，即係帶嗰啲幾百蚊部嗰啲電話咧，就 唔驚跌爛啊嘛。3310 不過咧，你嗰啲咧，佢又可能你差佬走出嚟搜屋嘅，屌你乜好人好姐用嗰啲電話。即係有啲舊電話可能用嚟喂喂李生， 喂 李生你好啊， 喂係啊， 喂阿 峰 啊， 喂我聽嗰、那個嗰扎做緊議員嗰扎咧，佢話要會跟嗰個咩民意調查啊嘛。 係。 個民意調查個結果係咪未出㗎？ 未做啊！佢 而家係 今日啊嘛。我今日聽唔知今日定琴日，聽阿胡志偉同埋阿高佬話：哎呀，又要再考慮過啦。喂，即係其實佢根本都係想。 好 似。 诶，断咗线， 断咗线咯，咁唔紧要啦，可能系咯。 喂，你再打嚟，阿 Neil 啊，李生断咗线喎，断咗线啊，李生，嚟打翻俾佢。咁啊，嗱，喺呢个即系阿李生讲到一半嘅时候咧，嗱，我其实咧就收到一个即系嗰啲钓鱼 group 嘅船家，即系成日嗱，大家知道香港其实有啲釣魚團就經常坐漁船出去釣魚嘅，咁啊出去外海，即係甚至係跨境嘅。咁啊，但係而家啲釣魚 group 咧都係有温馨提示。係喂，李生唔好意思啊 ，cut 咗停咗。 喂，唔緊要。 好，你繼續講。 喂，你 志偉嗰度 點？你哋覺唔覺得嗰班友係即係話就話係跟民意調查，其實都係想做噶。 明顯係啦， 好明顯係啦。講到喂大佬，講到雙門檻啊，大佬，即係擺到明屈機㗎啦呢件嘢。 喂，其實點樣叫雙門檻啫？咁你個結果係得一個啫嘛？點會有過一半？即係點啊？過一半就贏定？ 唔 係過 一半啊！佢哋係要過三分二定係點啊？想跟住咧就話某一條題目要唔知過一半，唔係某一條題目要過三分二啦。 唔知要非建制嘅人入邊又唔知有幾多嗰啲咁 啊？總之即 係 好複雜啊！總之好難。 要之前搞到咁複雜都唔知係唔係嘅啫。 搞到咁複雜，方便佢做數咯。 喂。阿李生，我同你講，先前嗰、那個又係戴耀，係咪又係阿鍾庭耀佢哋做嘅？係咪又係香港民言做嘅？係有63% 嘅人好清楚表達咗意見，叫你哋唔好做噶啦。啱啱最新嗰、那個已都係有54% 嘅人話叫你哋唔好撚做噶啦，係過半數噶啦，其實係咪一直都叫佢哋集體唔好做噶？但我唔明點解仲要整一個民調出嚟咯？除非你真係佢個道理，佢話我哋想再討論多啲，討乜撚嘢論啫？屌你老尾，大家個意見表達咗好清楚噶啦，你解釋咪即係掩飾係嘛？ 你哋今日睇內會就知啦，屌咁你又有得問完人哋唔撚答，咁即係屌即係純粹係送錢俾你睇。仲有一個問題就係話，我覺得佢哋睇準咗咧，而家咧因為冇暴動啊嘛，以前咧有暴動咧，佢哋啲地氣咧又要出去現場嗰度啊，咁啊要俾人打啊或者剩嘛。而家因為冇暴動啊，佢心諗咦，我好撚容易做喎，一直喺立法會度鬧兩鬧，咁就咁啊，我咁啊賺十皮嘢咯。我覺得佢哋係咁撚咁樣衰格咯。 我都覺得佢哋係咁諗啊。 喂，你提咗內會好啊，説好的杯葛內會咧，又話李慧瓊做咗主席又要杯葛內會咧，咁而家又走曬出嚟開。 係咯，即係明明話杯葛噶嘛，點解又喺度嘅？係咪？ 仲有仲有一樣嘢， 係你講。 仲有一樣好撚驚嘅就係話咧，柏貝奧咧，佢哋而家唔之前又話唔知佢哋話要又話要簽名中共啊嘛，柏貝奧佢哋。喂，佢最近又話唔係喎，即係嗰個中共態度改變就得啦咁樣。 黐咗線，咁你態度改變，咁咪又係做大做大，就咪第時你係收拾唔到佢。 你放心啦， 多夠餘嘅 政治一日都唔多啊！即係尤其是中央個大國國力，我覺得每日 最後一樣 都唔同嘅。 最後一樣想問下你哋，喂，你哋唔喺度十一點半嘅咩？去到十二點嚟㗎。 唉，你真係呢、這個阿李生，你呢個真係好好嘅問題。你而家同我讲紧电话，你真系个好好嘅问题， 全晚最好嘅一个问题， 最好嘅问题系啊， 呢个我哋都继续问紧自己嘅， 系呢个我哋问咗自己好多集，点解要做到十二点？ 咁我唔阻你收工啦，拜拜拜拜，听日见，拜拜。 哎呀，好可爱，李生第一次打嚟，真系，系仲有一个啊，仲有一个都系李生，哦，一样都系李生，哦，咁多李生嘅今日。早輪好多陳生，今日好多李生。 係喎，呢排佢。 好啦，咪聽埋阿李生電話啦。 哎呀， 咁我都唔想嗱，我講埋頭先，我講埋頭先嗰件嘢先。啊，唔係，佢已經接緊個電話啦。咪就係呢、這個有呢個温馨提示。 喂， 喂係李生。 係。 係李生，係。 我想講下林卓廷嗰單嘢啊。 係。 睇落去咧，就好似。好蠢咁樣係咪？ 嗯 嚇，冇、理由啊，係咪？一邊咧，全世界都係人證，物證又齊，係咪？ 嗯， 咁咧一 court case 咧，同埋阿習總話七月二十一號係警察日咧，咁我就明白咗一個係一個好聰明、好合理嘅計劃嚟嘅。 點聰明咧？點樣咧？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的，首先呢就很巧妙地将那些白衣人摆上台，告他们，是不 是？ 是啊，那就跟警察洗白白，是不 是？ 是啊，这样呢，那一套颠倒是非就在大陆就常见的了，是行之有效的，是吧？咁响香港行会点样咧？仲有啊，而家中国同美国大家都响度外交，要啲人去表态，去企边， 系 咁咧，呢、這个 case 咧就系要啲法官去表态啦。嗱，因为咧。我哋个政府啊，同个律政司啊，就已经表态啦。警察部又表态啦，挂晒啲狗牌出嚟啦，系咪？咁嗱，你由呢一单嘢咧，又一定由地院去高院，然后去终审嘅。系咪有啲法官表态啊？ 哦， 企边啊？ 逐级法院表忠。 嗱，好多嘢赢噶。咁同埋立法會嗰出馬騮戲啊，擺明就係要你入去，你就要表態啦、 啊，表忠啦、 啊，咁同埋警告你喎、啊，你唔好以為你入去你就得喎、啊，分分鐘要坐監嘅喎、啊，咁我就奉勸我哋嗰啲民主派， 係咪？ 唔係，我奉勸我哋啲民主派，無論佢選入去同出邊咧。都是辛苦的啦、如果你入去呢，你一系呢，你如果你想做议员呢，你就不如做建制派啦，咁你下届都有做，真的、如果你要做民主派的斗争的呢、你要准备坐监， 一定的啦，是一定的， 咁你在出边呢，你要怎样呢，你要跟班跟翻美國嗰個玩法啦、打正旗號，因為佢而家俾咗牌你啊嘛，打正旗號叫去依法，叫特區政府依法選舉，因為咧嗱呢條路咧一樣係好苦噶，係一條苦路嚟噶，係有迫害、有坐監，甚至死嘅，你唔想你下一代過嗰啲。被人控制曬嘅僵尸式嘅生活咧，你就一定係咪先？ 新僵式生活 係啊， 係㗎，你都講得好啱㗎。你講咗一個重點啊，就係而家咧嘅從政者，你要考慮你嘅 係啊，好長㗎呢個，你係贏好多嘢㗎。係嗱，咁咧去翻嗰啲法官嗰度啦。 嗯， 法官就表態。無論個法官點樣咧，係咩表態咧，個結果都一樣嘅。 嗯， 點解個結果一樣咧？因為咧。我認為啊，呢個中共啊，要交代呢單嘢，呢單嘢係好大單嘅，唔係同我哋香港人交代係次要嘅，主要就去 close 咗嗰啲世界嗰啲人啊。嗱，呢單嘢結果咧，就一定係贏嘅。咁咧。嗰、那個幕後主持啊，警察部嗰個幕後主持啊，佢雖然爆曬啲嘢，跟住我諗佢話：，我都係奉命啊，我唔知啊，我又同國家做事啊。佢已經國家已經唔信佢啦，而且佢知嘢太多啦。 咁啊，即係殺佢滅口，即係知嘢太多啦，所以殺佢滅口啊。 佢唔係，佢應該要走噶啦。 吓，唔知啦， 落台啦，但系佢唔会死住嘅，佢唔会死住嘅，因为仲有好多嘢要佢咩噶嘛，咁啊，什么八三一啊，新屋岭啊，警暴啊，嗰啲冚唪都系佢咩就最合理噶咯，同埋嗰啲特警啊，讲国语嗰啲啊，做埋咁多嘢啊，将来点样啊？嗱，呢單嘢咧，就上集咧已經向做嘢俾美國睇啦，因為美國佬有知道好多嘢嘅，有曬證據嘅，係咪先？所以我話咧，無論嗰啲法官向邊邊咧，個結局都係一樣嘅。 冇錯。我哋都希望呢個結局。我哋希望佢哋。 係啊，仲有下集㗎。 好。 下集係點樣咧？李林卓廷一定是告他的嘛，因判無罪就一定是準備了這麼多的賠償，受傷那些告彎轉頭啊，警報啊，剩下是不是？ 但是律政司會撤控嘛，告不了嘛，律政司會撤控。 是啊，阿爺要 close 這宗 case 啊，到時啊立法會啊通過特別調查呢個721啊，都會啊，而且佢得 啲嘢，共產黨啲嘢點會做呢啲啊？共產黨點會只會繼續貼貼貼本落去？ 佢點解啊？佢要向全 你 佢要向全世界 唔會噶， 全世界交代啊嘛， 唔使交代噶啦， 而家根本 歪爛咗塊面啊，李生，而家佢哋 唔係啊嗱，但係最後我講一樣嘢啦，他會奸有奸輸的，這件事的爭議set很大的，他想到和他不想到的都會慢慢浮出來的，我不想說那麼多了。 好， 你覺得我說有沒有理由先？ 有 好像啊， 是 有理由， 多謝你， 拜拜 李生。都不是說完全不什麼的，咁啊！我 哋就都 係 覺得 佢一個 point 就可能要高級法院表忠嘅呢樣嘢就可能 係即係冇錯。 咁啊嗱，而家都十二點幾啦，咁啊差唔多噶啦。咁啊，但係咧，我就想提一提咧，就好搞笑嘅，因為咧，我有個 friend 好中意釣魚嘅，咁咧佢話而家咧嗰啲船家咧都即係佢哋跨境釣魚團嗰啲咧，都有一個 WhatsApp 係流傳嘅，就係一個温馨提示嚟嘅。佢話：鑑於近排喺南海油田一帶有中國巡警嘅出現，嗰啲巡警會隨時徹查所有船及船上人員作登記身份，目的係調查犯罪人士。如大家曾在香港有被警方登記政治或刑事罪行，就要留意啦。我哋都係迫不得已，希望各位體諒。查船嘅中國巡警親自告訴此消息嘅，請先閱讀此信息再報名，以報名人士。代表大家身家清白，因此搞手不會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嘅。呢段温馨提示咧，都係希望大家玩得開開心心，希望大家體諒同明白啦。即係嗰啲搞呢啲跨境 釣魚團嘅船家就收到即係有關於公安嘅消息，呢排係會查得好緊嘅。所以咧，佢呢個 message 就係叫大家，如果你係 有政治 case 喺身啊嘅時候， 就唔好報名搞個船啦，即係唔好釣魚啦呢排。即係呢個真係釣魚嘅，即係唔係暗號嚟嘅。呢個真係去南海油田嗰邊嗰釣魚嗰啲船嚟。咁即係話咩意思咧？即係話呢排而家捉到好緊，所以所有人都要三思而後。 所以你出去釣魚都真係 即係唔好以為咁容易啊！即係你唔好以為真係去遊船河咁容易，真係去釣魚跨境釣魚咁容易。呢件事是很危險，亦都係大家真係諗過度過咯，要一定要即係嗰啲船係要喺風浪裏邊唔翻沉先得。咁呢樣嘢大家要記住，香港冇乜幾多呢啲船，所以大家你哋即係記住萬事都要小心。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係啦，多謝大家收睇，拜拜。